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家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简单吗？是小老师没教吗？老师刚刚想离婚哦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俩把到手，每天说相处就原形喽，原来卸完妆是恐龙，并不是以貌取人，做人就诚实很基本，但是我可能是女孩，脸上油是一层层，男生也好不到哪里去尿尿，就是要滴出马桶外睡觉，打呼比雷还吵谁也受不了，常常为了小事发脾气，像是进入房间的鸟事，用完的杯子也不洗，看完的片子也不收，吃完的鸡排也不丢，触碰朋友也不揪，住在一起是为什么，难道这就是找罪受， 交了爱情的白酒你必须冲好，要作弊也好，要练习也好，欠了爱情的债就别再逃跑，这次还不了，下次刷美脚，演了爱情戏没拿出家门主角，这种非教具有谁会投票，看了爱情路以为越走天高，找到鬼大桥躲也躲不了，

曾经思念，最能几何时开始细数生辰。 眼泪对自己最残忍。 笑着不会不舍得，爱了一个爱了一个，既要确定感觉是真的，怕了就当作是伤多一刻。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， 渐坚强，为了梦想坚持飞翔，怎么遗忘熟悉的家乡。心